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这样跟我一起主持节目的还有Jeffy 和 Thomas 的。这样大家呢，就如果是在看这个节目呢，应该看到我们背后一个呢非常之璀璨的星空，还有一个斜斜地的银河在这里。应该都知道今天呢个讲题是跟天文有关的，其实就真的讲观星了。这个即是很奇怪，我看一看，原来我即係主持呢個節目啊，我就每次當然要做筆記啦。咁我睇睇而家第幾集呢，我呢度寫就第158集。但係我曾經呢好耐以前有一次同阿偉呢，即係我哋呢度嘅負責人啦，咁對一對過呢，佢話阿財哥其實你嗰個錯咗㗎，你好似漏咗一兩集咁㗎。咁即係話呢，即係如果佢講嘅係真啦，可能而家都已經差唔多係160集咁上下啦。咁即係足足成三年㗎喎，一年就52個禮拜，三年才是150幾個禮拜，是不是？我說不經不過講了三年，咁但奇就奇在呢，喂，其實我大家即係熟悉我個人都知道，其實我最發燒最發燒嗰樣興趣呢就係天文啊，具體嚟講就觀星，但竟然喺三年嚟呢，我係未正式講過觀星呢樣嘢嘅，好得意嘅。唔淨止觀星咁講真，仲有啲題目呢，即係我就好耐以前已經諗啊，如果有機會呢就盡量同大家分享啦。啊，唔知點解講下講下呢，一個禮拜諗呢個題目，第二個禮拜呢個題目，講下講下呢，原來三年嚟呢都未講㗎。 原來咁多嘢講。 係真係好多嘢講㗎。有啲人都好詫異㗎。前一排都唔知咩活動，見到有啲人又走埋同我講啦，就即係話係即係我個 fans 啦，有聽好相相啦。佢都講咗一句咁嘅說話。喂，財哥，其實我最佩服你嘅呢就係咩呢，唔係講嘅內容，而係點解講極都有嘢講㗎呢，即係嗰啲話題呀。係。原來呢個世界真係咁多姿多彩㗎嘛，係咪？嘿，我哋而家先至係啱啱喺個冰即係冰山頂部咋，仲有大把，大家所以大家唔使驚，咁即係睇下我嘅體力可唔可以支持幾耐啦，幾多年啦。咁講真呢，今日禮拜講我改個名叫仰觀天象啦，或者係天文觀測入門呢，都係讀者提醒我嘅，即係唔係讀者啦，網友，我慣都講讀者，唔好意思啊，都係即係我間唔中呢就喺 Facebook 呢收到嗰啲網友嘅留言啦，咁有時都會上個浩浩汤汤嗰啲 forum 啦，就睇下佢哋講乜啦，咁原來即係有呢啲網友真係話，喂，財哥不如你講觀星啦，咁我先至咦恍然大悟，原來我未正式講過觀星喎。咁講真，上兩個禮拜呢，我哋講咗厄爾尼諾呢同埋冰河紀啦，咁冰河紀呢就冇乜人提嘅，因為冰河紀唔係一個好熱門嘅題目，對普羅大眾。但厄爾尼諾我都係應網友嘅要求嘅，都因為有人提，喂，財哥點解你唔講厄爾尼諾啊，咁我係喎呢個題目，好啊，即係我早喺即係83、84年嘅時期已經係關注㗎啦，30幾年前啦，點解到而家都未講，咁就即講咗啦，咁冰河紀啦，係咪？咁但係呢就確實呢有呢啲題目呢有時都幾頭痛嘅，因為佢個知識量呢係非常之高嘅，含量好高。咁就出現個情況呢，即係我都非常之抱歉，就係令到即係兩位嘅主持人呢，Jeffy 同Thomas 呢即係有時好難插到嘴。 冇嘢講。 其實我真係我好唔鍾呢種咁樣嘅方式。 唔係我。 但係真係冇計㗎，因為佢本身嗰個知識含量係咁高啊，係咪？咁你一定要交代講下講下，咁就過半鐘。咁今日呢希望好少少，但都係㗎啦，知識含量都高。咁但係就希望叫做遠勝的咁多啦，因為入面有講到我自己嘅即係發燒歷程啦，但係都想聽下兩位講即係佢自己嘅觀星有冇啲咩心得啦，或者佢哋對天文嘅認識咁。不過之前呢亦都繼續想補充呢，就係話關於網友提議嘅題目。我都喺度交代幾個，最近都收到唔少。咁其中一個呢，因為大家知道呢好快脆呀，就是希臘就會全民公投表決究竟接不接受這個國際貨幣組織 IMF 最新的，其實都前一排的，講真不是最新的，就是提議那個方案因為它呢其實已經幾日前就是撇，即不是撇帳，理論上應該叫違約的了，即是撇得債的16億歐元但是呢即係有時這個即係大家都知道這個原理的了，你借了人10萬呢就被人追斬，你借咗人10億呢，人哋就當你菩薩咁嚟去拜。冇錯啦，嗱呢個即係所以呢，大家你唔好聽咗真係信咗我，不過你都冇乜本事借10億㗎，我話俾你聽 冇錯啊，所以呢借錢一定要借得 借得大 多，借得多你唔使驚啊，啲人保佑你啊，你千萬唔好死啊，係咪？咁所以呢其實講真16億歐元呢、啊、即係好似今日啊定琴日啊都已經報紙有寫啦，係咪？真係中國可唔可以救希臘，你中國外匯儲備呢攞叮咗出嚟呢已經可以救到佢啦。咁、當然佢唔係淨係欠16億嘅，即係佢而家第一輪就16億啫，佢 total 梗係唔止欠16億啦。咁但我又咁諗喎，真係最近呢其實一樣嘢我好扯火㗎，嗱叉叉下又講到71啦、71呢就阿 Jeffy 去咗啦，係咪？今年呢好遺憾啦，我有時去唔到。Thomas 有冇去呀？你都冇啦、好啦，咁但係人數呢唉就一如所料，就跌得好加關，因為雨傘運動之後呢，其實呢個都諗到㗎喇，即係話喂你成10萬人或者10幾萬人佔領曬所有交通要道、最核心嘅地方正總外面金鐘道去到中環咁滯，然後銅鑼灣去到旺角，總共79日，佢都不為所動，係咪？呢個政權就係咁㗎喇。咁個問題就話咁你再遊行喎、有乜意思呢咁樣係咪？咁所以呢其實即係你可以話事有孔明啦，但係其實事前都有人咁講，就話都唔會寄望話係有好多人上街，咁事實證明果然係啦，係咪？咁但係呢我亦都喺個面書啦，我 Facebook 度呢其實幾個禮拜前呢我都擺一篇文章呀，就話今年七一遊行嘅主題應該係乜嘢咁樣。咁我都特別係啦，大家都知道喺短期內呢個咁樣嘅政府，無論特區政府、中央政府，肯定唔會話所謂重啟政改五部曲㗎啦、而且呢個短期都唔知短到幾時啦，可能變咗中期啦、長期呀咁。咁你其實再話即係你話我要真普選，呢個係人都知啦，已經講咁耐啦，其實再講亦都冇乜意思。咁我唔係話唔可以講，但係個問題呢你成個遊行嘅主題呢應該就係變變呢，你真係針對返一啲係完全係民生，咁但民生入面呢可能都要集中幾個，就唔能夠太散。咁、但係起碼有一個呢，我本來就話其實即係我事有孔明啊，其實我自己亦都冇話真係付出過乜嘢，亦都未喺個 Facebook 度嚟去呼籲，我就話停建高鐵吓、壯士斷臂斬攬，將嗰啲錢呢是嚟去用喺一啲更即係需要嘅地方，包括全民退保。咁、你如果有一個咁嘅集中嘅主題呢，你一早做晒功夫醖釀啦，就好可能仲會吸引到一班人出嚟、就係話停建高鐵全民退保咁，係咪？咁但係佢冇。變咗都係好散嘅時期呢，就咁啦。咁即係講起高鐵我都真係扯晒火啦。咁但係講返希臘債務危機呢，就講真係可以講成個半鐘頭都得嘅，但係就真係要做好多好多嘅準備功夫啦，資料搜集啦，咁我呢排真係忙得好加關。咁所以呢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可以上我個 Facebook 睇啦。講真，因為嗰個網友都係喺個 Facebook 度睇咗，所以佢就咁樣強烈呼籲，因為我最近呢個禮拜呢我就真係擺咗好多有關希臘債務危機嘅資料，其實最先係嗰啲漫畫嚟嘅啫。我喺互聯網揾到好多好多嘅漫畫。咁但係嗰啲漫畫你唔好睇少佢喎、正如我之前都分咗兩份漫畫俾大家睇啦。其實漫畫畫得好嘅話呢，其實係一針見血同埋好有啟發性嘅、甚至好有顛覆性嘅。即係所謂顛覆性就話同你一向嘅認識係不同，同個主流嘅論述係不同嘅。咁我就你話我先知先覺都好啦，其實根本希臘債務危機呢都係最近呢個禮拜先至係熱起上嚟啦，即係喺新聞度。但係其實我差唔多兩個禮拜前呢我已經擺上去。咁我總共我諗擺咗成10樣8樣嘢㗎，即係10次8次嘅貼文啦，又有漫畫又有啲其他嘅文章。但係我自己寫嘅呢講真就冇乜，因為我唔夠時間，所以我就將喺網上搵到我認為有意思嘅文章呢就擺晒嗰啲超連接落去啦，嗰啲 hyperlink， 不過而家冇人叫 hyperlink 㗎，而家就咁叫 link 㗎啫，即係連接，即係超連接，超連接即係連接咁樣啦，即係嗰啲 link 落去啦。你哋其實點叫啫？其實你哋嗰個 link， 即係嗰個互聯網嗰個超連接，你哋而家時下年輕人用咩稱謂？ 你正如你剛才所說就是條 link 咯， 就是條 link 是吧？是、就是條 link 啦，咁我就擺咗條 link 上去，就好多啲即係我呢條非主流論述、即係關於希臘嘅債務危機。咁、而確實呢最先呢睇到有一啲嘅網友佢嘅反應呢係絕對就係主流嘅，就係呢啲咪就係希臘人自己嘅自作自受抵死咁囉。咁、但係呢即係我好多時候我就永遠我唔會同人哋正面嚟去爭拗嘅，係唔需要嘅。咁我咪不斷繼續貼文囉，係咪？咁佢係原來佢自己即係自絕於呢樣嘢，佢覺得佢已經啱晒㗎，佢唔睇我控制唔到㗎。但係如果肯繼續再睇睇一下嘅時期呢、其實你都睇到有啲網友呢其實係真係慢慢慢慢去轉變嘅。即係原來 即係嗰個成件事情唔一定係好似我哋即係一向嘅睇法喎咁樣嘅。咁所以呢度呢就向大家講聲抱歉啦即係我哋暫時就唔喺好傷心度講住。大家對呢個問題有興趣嘅想我了解一啲所謂非主流嘅論述呢就麻煩大家上我個 Facebook 就 Dr. Eddie Lee Wei Choi。咁上面呢當然你一路要所謂scroll down 落去啦因為啲嘢好快呀我得閒擺啲啦好多已經喺下面㗎啦你一路應該搵返有成最少六七個我關於呢個希臘債務嘅貼文。嗯，系嘛？好啦，咁咧就大型嗰一樣嘢咧，我亦都啱啱貼咗嘅。而呢樣嘢咧，我哋即使冇咁得人驚，但喺香港都已經即係親身有感受嘅，就係啲天氣變得越嚟越熱，冇錯啦，係嘛？咁咧就啱天文台已經公布咗啦，過去嗰個六月份咧，係有史嚟最熱嘅，即係自天文台有記錄以嚟，1883年以嚟，但我今朝聽一個節目呢那個主持人猛話自84年以嚟但佢就冇講係1884。 喔、哦。 嘩我話咁都得嘅我話你究竟係知啊定係唔知定係你睇錯咗啊定係你懶。喂爭好遠㗎喎。 不過我哋有個 taxi understanding 就係你講84你通常指1984。 冇錯啦點會有人諗到1884㗎。咁梗係唔係呢而家我哋講緊嘅係自有記錄以嚟係1884㗎嘛。佢猛話自84年喂天文台話呢原來上個月係自84年以嚟最熱嘅6月喎咁。喂我話你咁樣真係好離譜喎。係咪你作為一個節目主持人咁資深嘅咁係好誤導性喎。咁世上呢就香港固然係熱啦其實啱啱過咗嗰個清明呢亦都係有史嚟最熱嘅清明節啦、未試過清明節咁熱㗎咁但係香港你已經算好彩啦比其他地方大家有留意新聞知道今年第一個重災區熱浪喺邊度呀 印度。 冇錯啦印度五月尾咋未到六月添。但係竟然呢一個熱浪就死幾多人呀有冇印象新聞你哋冇留意呢是超過2500人啊你話幾得人驚啊你話我哋咩沙士又死幾百人啊係咪而家咩中東呼吸綜合症啊韓國又死幾多人佢一個熱浪只係幾日之內就一個禮拜都唔夠係死咗2500幾人。咁跟住呢好快脆呢就輪到印度隔離嘅 巴基斯坦。 冇錯啦巴基斯坦死幾多人啊有冇印象啊你哋冇留意啲新聞啊我對呢啲新聞呢係特別敏感啊因為你知道我本行嚟㗎嘛係咪死咗超過1000人巴基斯坦好得人驚啊真係。但係講真如果你計下佢哋嗰個所謂人均排放量佢哋係對即係呢個咁樣嘅全球暖化嘅問題呢係應該負嘅責任係最少嘅即係屬於。 工業落後嘛。 係呀咁但係呢死就死佢哋先。所以呢個我咪成日講呢個咪叫做氣候公義嘅問題囉叫 climate justice 囉。好啦但係卒之呢而家呢個熱浪即係我唔係黑心我絕對唔係黑心我都唔想呢啲嘢發生㗎但係即係客觀係咁我喺個Facebook 度真係咁寫㗎我話卒之呢而家呢呢種咁樣嘅可怕嘅熱浪呢就係出現咗喺始作俑者嘅歐洲啦咁樣哇卒之有一個網友第一時間答話佢話唉始作俑者呢個呢就講得真係貼切不過啦咁樣咁梗係歐洲人啦即係先由歐洲冇錯啦然後先係美國啊連埋日本咁咁樣呢而家就歐洲熱浪咁但歐洲熱浪呢其實我又聽呢呢個 CCTVB, 唔好意思即係 TVB。TVB 呢新聞報道呢其實佢又係唔到㗎佢又講話法國巴黎幾多度咁樣㗎佢話呢個熱浪呢咁佢又講返呢少少歷史喎就係2003年嗰個。咁03年我哋只係記得即係50萬人上街遊行啊咁又沙士啊咁樣啦最記得呢兩樣嘢㗎啦即係反對23條立法。咁但係呢香港人就差唔多係即係100個都冇一個啦留意到啦當年5、6月嘅時期呢就喺歐洲有一個呢就超級殺人熱浪。咁死幾多人呢咁首先睇返呢個今日無線嗰個新聞報道啦佢就講佢話法國呢就當時一個咁嘅熱浪呢就死咗幾千人咁樣。咁俾人嘅印象呢就係嗰次嘅歐洲熱浪死幾千人。但係其實法國呢即係我即刻上網再 check 下啦最新嘅即係維基百科嘅咩啦嘅資料啦。佢話最新嚟講呢喺法國呢當時死咗14800幾人淨係法國。但係如果整個歐洲成個熱浪加加埋埋呢有葡萄牙西班牙甚至上到去北面呢德國都有南面意大利咁樣呢而家最新嘅估計呢係即係話係超過自然死亡嗰個率即係死亡率呢嗰、那個熱浪係死咗呢講出嚟一定你哋即係猜疑係7萬人。7萬人。 嗱，你唔信你上網睇下，當然你唔好淨係信維基啦，好多人都係講嚇，即係維基唔一定係啱嘅，咁你咪睇下多各方面當年嘅報道咯，嚇應該仲喺網度嘅。 其實呢啲淨係一個，淨係其中一個即係呢個方向嘅啫。其實咁熱，可能有啲細菌啊，有多啲滋生啊， 冇錯， 咁可能仲有好多。 嗱，當然啦，佢都係咁講，佢呢個70,000人咧，即係咩叫熱死先？其實講真。就算你40多度，我哋都唔一定話係即係所謂熱死啦，係嘛？但係個問題確實有啲係中暑啦，咁呢個好直接啦，係嘛？咁但係有好多咧就老弱啊嘛，老弱佢有心臟病，佢有呼吸系統病，係咪啊？咁你知道歐洲好多地方咧係冇冷氣噶嘛？實際上咧都話啦，你而家巴黎嚟講，去到差唔多40度，好多地方咧嚇呢幾日咧都去到39度，你話嗰啲地鐵啊點辦啊？嚇佢淨係靠嗰啲通風系統，其實冇。冷氣嘅，可能佢有部分已經裝咗啦，但肯定唔係全部，因為佢咁大嗰、那個地鐵係大得好加關嘅。咁好多地方冇冷氣嘅，所以亦都咧就係、是、有啲窮等嘅人家嚇、可能佢真係咧嗰啲住嘅地方又唔係咁通風啊咁樣樣。咁有啲可能係體力勞動者，各方面咧，所以叫做 heat related deaths 啊，即係同呢個高温有關嘅死亡嚇。達到成70,000人嘅，你諗下，就2003年。咁啊，即係事隔啦，即係而家12年啦，係嘛？又嚟啦，咁就即係希望咧冇嗰次咁犀利啦，而且嗰次咧係因為完全冇準備啊，即係所有各國嘅政府、歐洲政府咧都冇一個準備話會突然間會有咁高温嘅天氣同埋持續咁耐，所以係措手不及，死咗咁多人。